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的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。 第十二集。第二天一大早醒来，钟元璋找来众将官，大家一起商议进攻定远的战斗。常遇春首先讲了自己对战斗方方面面的安排，说完以后双眼望着钟元璋，想听他的命令。钟元璋对常遇春点了点头，把目光移到了冯国胜的身上。冯国胜见了，点头一笑，站起来说： 常将军不愧是一位常胜将军，对攻占定远的安排部署可谓是滴水不漏，令人佩服。只是这定远也如其他许多县城一样，就一个蒙古人县令，守将最多有三个是蒙古人，平日里这些蒙古人就会作威作福，无论是军人还是老百姓都受够了他们的窝囊气。我们这次攻占定远是为顺天救民，只要我们把这些写明白绑在箭上射进城里，定远自然是不攻自破。常遇春与汤和听了都不敢相信，刚想要说话被朱元璋拦住了。 哎，常将军就按冯军事的办，再重新安排一下，若不行再强行进攻也不迟。 常遇春、汤和听了，领命前去重新安排部署军队。当天下午，朱元璋大军已经将定远围得水泄不通，这时候不去进攻，只往城里放箭，每支箭上都绑着一封信，上面写着：我们奉小明王令来攻占定远，只为驱除鞑子，赶走贪官，定远百姓守军我们一概视为兄弟，若有助我们攻占定远的，论功行赏。定远县令耶律正呼也得到信一封，还没看完，心里那股火啊，把脸气得煞白。他圆睁双眼，将信高高举起来，狠狠地丢在地上。就在这时，只听到外面乱哄哄的，有人大声喊：叛贼打进城了！耶律正呼拔出剑来回头四望，刚才那门意早就不知去向。他叹了口气，提剑朝里边走，刚到门帘之处，他的卫兵傅有德从后一剑刺去，这县令啊呀一声倒地， 富有德，将这个县令翻过来，看到耶律正乎圆睁的双眼，不禁用脚将头推向一边，紧接着举起利剑割下了县令的头，抱起就往外走。而不巧与提剑闯进来的花云撞着了，花云刚要挥剑去砍，只见他手上提着一个人头。这档口啊，傅有德递过人头说：“打死县令被我杀了，我还得去救义弟。”花云随着傅有德赶往大牢，一间阴暗的小屋里，沐英被困在柱子上，早已经昏死过去了。二人架着沐英走出大牢，直往县府里去。花云说：“禀总兵官，是这位勇士杀了县令。”这时候冯国胜走上前，对刚刚醒来的沐英喊道：“贤侄啊，没想到他们把你折磨成这样，真是怪我无能啊。”见朱元璋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他，冯国胜便对朱元璋说：“他叫沐英，父亲是沐风，是我好友，原先是元朝宋政联防司长，因为捉贪官得罪了元人，放逐定州，被定州县令折磨致死。沐英去找县令讨回公道，却落得如此下场。”“ 哦，真是久仰了。沐风为人，我朱元璋早听说过，如此英雄忠贞之人，竟落得这么个下场，这也见得元朝腐败无可救药。” 朱元璋说着走进了沐英，只见他满是伤痕，神情却很坦然，眉宇间英气勃发。朱元璋脱口而出：“ 真是坦坦君子之后，果然不同一般呐、啊！我朱元璋有你，自当心满意足。” 冯国胜一听眼睛一亮，走上一步说：“ 沐英今年刚满15，如今孤身一人，总兵官如真看得起，何不收为义子啊？” 于是沐英跪拜义父，朱元璋有了第一个义子。突然来的胜利会让平庸者躁动，但是对于经过磨练的人，却正是他成就大事的天赐良机。在命运的颠沛中，最可以看出人的智慧和勇气。那天清晨朱元璋离开以后，马秀英立刻来到郭元帅府，郭子兴还在熟睡，郭夫人刚刚起床，见到马秀英急忙迎到客厅。坐下来以后，马秀英便将孙德崖先是要将女儿许配给朱元璋，而后派人给元军报信，要置朱元璋于死地，最后派人来刺杀朱元璋的事都说了。郭夫人听完以后是非常的愤怒，说道：“ 这还了得，我这就告诉你义父，让他把孙德崖抓起来。哎，可是孙德崖势力也不小，这么一闹岂不是要大乱？出城不远就有援军，到时可怎么办？” 郭夫人听了这才冷静下来，又不得问马秀英：“ 你说怎么办？”“我就是担心义军内部为元璋的事自相残杀，才让他一早出城去了。”“什么？朱元璋走了？”“是啊。”“哎，这个孙德崖呀！” 郭夫人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看着马秀英说：“ 你有几个月身孕了，他 却躲出去，这难为你啊。哎，我不要紧，有小红照顾，还有义母你痛爱，只是这事一定要跟郭元帅讲清，让他说元璋是他派出去的，不然孙德崖要派兵去追杀朱元璋，那怎么办啊？好，对，这事啊一定要给你义父讲清楚。不过你放心，你义父也知道孙德崖的狼子野心，有元璋在外面对孙德崖也是个威胁，你义父胆子也会更大一些。还是义母想得周详，我这就去跟他说，你到时再进来。 郭夫人吩咐着马秀英，两个女人很快就说服了郭元帅。马秀英的目的已经达到，便急匆匆地回家，以后便把自己锁在书房里，整天与诗书为伴，倒也得到不少乐趣。这一天读到曹操的诗时，联想了很多的事情，心潮起伏难平。他想了好一阵儿，便让小红过来说： 小红，给我准备纸笔。 他走到床前，奋笔疾书：关东有义士，兴兵讨群凶，出其会盟金，乃心在咸阳，君何力不齐，踌躇而雁行。写着写着，马秀英握起了笔，又沉思着：想当初啊，郭元帅在濠州起事，振臂一呼，应者如云，自己父亲倾其所有，全力的资助，大家雄心勃勃，追随义军，驱除鞑子，还我河山，就像曹操当年想的心乃咸阳一样。可是竟然又是军合力不齐，而且还在元帅府内呀，真让人担心。这么支队伍凭什么能去争天下？马秀英想到这里，由不得深深地叹了口气。正在这时，小红慌乱地进来了： 夫人，夫人，不好了，郭元帅被抓起来，孙副帅派一队人马进来。 原来这年二月，刘福通迎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皇帝，建都亳州，国号为大宋，改元龙凤。一时之间，中原各地的红巾军都接受了大宋政权的领导。此后刘福通为了扩大战果，分散元军对大宋政权的压力，派遣军队三路北伐。刘福通的手下大将赵军用在西部与北上的元军接触大战，并为之所败，逃进了濠州。这赵军用是刘福通手下的得力战将，败退之军也比濠州城里的三万余众多出一倍。他一入濠州城，立刻肆无忌惮，喧宾夺主，发号施令，这使得郭子兴、孙德崖二人非常的不愉快。原来郭子兴曾主张大开城门迎接赵军用，孙德崖则主张婉言谢客，给些粮食让他们暂住城外。而现在郭子兴也承认孙德崖当初所见即是啊，悔不当初，接纳赵军用进城，不免牢骚了几句。孙德崖听了心生一计，心想赵军用不过只是暂时住着而已，何不趁此机会借赵军用之手除掉郭子兴呢？ 于是孙德崖去找赵军用。诬陷说郭子兴当初就不肯开城接纳赵军用进门。赵军用听了，果然火冒三丈，立刻下令关了郭子兴，并且允诺带禀了小明王，便由孙德崖来做濠州这个元帅。孙德崖担心在外面的朱元璋又诬陷说他与郭子兴都有谋反之心，赵军用便一面派人去定远令朱元璋速回濠州，一面让人将马秀英看管起来。马秀英对这些事啊，原来是有些耳闻，如今细细的思索一阵，倒也明白了许多，不由得忙派人去给朱元璋送个消息，自进入定远以后，朱元璋的名声日益增大，他二姐夫李珍携着儿子李文忠来投奔，话没谈两句，大哥崇武的儿子朱文正也来认叔叔。朱元璋大为高兴，孤身一人十多年，如今有了姐夫，有了两个侄儿，还有一个义子。朱元璋对李珍说，我看啊，得好好摆桌家宴庆贺一番，到时候别忘了请冯先生、常遇春、汤和都来。席间朱元璋问冯国生，我们入定远已经有两天了，按照先生的意见，安民整军进行的有条不紊，不知下一步该向何方更好一些啊？冯国生回答说，孙子曰，夫兵行向水，水之行必高而趋下，兵之盛必实而积虚，这是说用兵的规律好似水的流动，水的流动是避开高处而向低处，而用兵是避开敌人坚实之处而攻击他虚弱的地方。如今元朝主力在北方与刘福通开战，中线西边河北有张士诚，中间安徽有郭子兴，东边江苏有徐寿辉，如今这些人都或多或少牵制元军的兵力，镇府正遇上这天子良机，转眼拥有40000余众，以山民看来，如能趁此良机攻取附近的小镇小城，安抚百姓，积蓄粮食，扩大军队，不出几月便可拥兵100000，再视情况而定，占据更大些城市，进一步扩大军队，到时候与群雄去争霸天下，岂不是谋定而行之吗？朱元璋认真地听着，越来越感到冯国胜有许多事情的看法上胜过自己一筹，他明显地看出冯先生在许多问题上比他看得更准更全面，觉着与他交谈对一些本来模糊的事情清楚了许多，心里非常高兴，凡是有攻战之事都与军师商议而行。就在朱元璋一门心思地想趁此良机攻取附近的小镇的时候，濠州突然来了两个官差，一个叫张正刚，一个叫张大茂。一进镇府府就神气十足地说，顾元帅请总兵官速回濠州议事。朱元璋听了心里产生了很多疑团，让人安排两官差去休息，对冯国胜说，先生情况恐怕不妙啊，八成是郭元帅被绑起来了。 不然怎么会是孙德崖的手下来传达郭元帅的命令呢？ 方国胜说，真是这样，我看不是八成，是十成。当务之急得先派人去濠州大探情况。 朱元璋稍一迷神，立刻想出一个法子。他对冯国胜说，现在去濠州怕是来不及啊，只有让孙副帅的两个人开口，情况才知道得更快。 说吧，就叫来汤和，把刚才的事情给他讲了一遍，然后命令说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让张正刚开口，也可张大茂先不要惊动，得让他回去报信。 汤和笑了笑，领命去了。不多一会儿，汤和进来，将赵军用如何进城、孙德崖如何挑拨、如何囚困郭元帅、软禁了马秀英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 朱元璋听完以后眉头紧皱，不行，我得速去濠州一趟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我想做一个梦给你，填满你心中所有空隙，让流过泪后的苦涩转成甜蜜。我想摘两颗星给你，放在你眺望我的眼里，于是黑夜里你可以整夜看我如何的想你。我想留一张纸给你，告诉你我一生的际遇，让受过伤后的刺痛随风而去。我想沏一壶酒给你，藏在你思念我的心里，日后再相聚，你听我最后言语，说的都是你。翻篇日记将千言万语找一个字代替，却发现爱是最深的痕迹。想你就乱乱乱头绪，不想又伤伤伤自己，情深就不必问是合不合逻辑。想你就乱乱乱头绪，不想又伤伤伤自己，可一个爱给你在今生今世里。